靠五毒制比丘，比丘尼，四众弟子，天龙八部，一切神王、国王、太神、太子、王子，自此高贵，灭破五法，明作计法，制我弟子比丘，比丘尼，不听出家行道，亦复不听造作佛像，形佛塔形，立统观世众，安食既增，比丘地立白衣高座，兵炉为比受别请法，知识比丘共为一心亲事，比丘为作斋会求福而爱道法，都非吾法，当知以时正法将灭。咁啊，刚才所读呢一段经文就属于本经第八品嘅竹类品，亦系属于啦流通分。释迦牟尼佛嘅大慈大悲，讲完呢一本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重要嘅道理之后啊，咁啊将呢一部经流通于后世，使到末法嘅众生有因缘受持读诵此一本经。咁啊，释迦牟尼佛有关呢个富足呢一方面呢，向下呢一大段嘅经文讲完为止，佢一共分咗七段，即系有七番嘅告诫啊！我哋末法嘅弟子对于呢一部经啦，应该要流通，千万呢就唔好啊破坏。唔单唔好破坏法，唔好破坏法，唔好破坏僧，三宝咧要扶持，唔好咧好似个狮子得无量。我哋刚才所念呢一段七即系啦，唔好啊阻碍人哋咧发心出家，因为法不自宏啊，就人能宏道。佛所讲的教法自比呢不会说的，就一定要有这个出家者去弘扬。所以现在欲想弘扬此经啊，就一定要有人出家。因此四众弟子呢应该鼓励成全人家出家，不要障碍人家出家，有出家者才可以弘经显教。所以刚才这一段经文呢，在七种告诫里面是第一种，不要呢障人出家。最后五毒制，佛说在我灭道之后，众生业障深重，所以感到生我这个五毒恶世之中。比丘，比丘尼，男子出家受比丘戒啊，就名为他们比丘。女子出家而受比包括呢在家的优婆塞男居士与优婆夷的女居士。咁啊，点解亦都要附足在家嘅信徒呢？因为呢一部《人王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》啊，属于六百卷《大波野部所摄》，属于波野法门。波野法门乃至咧系大乘法，就唔系咧小乘法。大乘法系提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啊，所以四众弟子既然人人 都有机会成佛，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有机会，亦都有咁嘅责任啊，去宣扬大般若部嘅甚深妙理。所以扶足呢一方面咧，就唔单扶足我哋出家人，亦要扶足咧四众弟子，那些天六八部嘅鬼神，一切嘅神王，在呢个人世间咧系有国王，国王一下嗰啲做大官嘅就叫做大神，太子。以共呢是王子，那么这次太子与王子呢，以我的想法呢，那么太子呢就可能是属于这个正宫娘娘所生的，那么他将来继承王位啊，其他那些王子呢可能呢是庶出，不一定呢是继承王位，所以裂开两样，又有太子地亦有王子，咁啊，总之生在呢个皇家，不如此高贵啊，灭破唔发，咁啊有啲在家嘅国王或者为官者，佢自己恃住自己啦，地位系高啲，以共咧系尊贵，咁啊有权有势啊，以佢呢个权势啦。不好好地擁護三寶，他反而呢以他的權勢啊去破壞毀滅吾法，我釋迦牟尼佛的教法。那麼他怎樣毀滅法呢？他明白法是由出家人去弘揚，若是能夠制止出家人啊不准他出家，咁啊，将来当然冇人弘扬佛法啊嘛，咁啊，因此佢明作制法，佢明明正正咁咧立到好多嘅法律啦，系制止个出家人去出家，所以佢就制我弟子，包括比丘、比丘尼，佢就不听出家，唔准佢出家。行道咁啊，出家先至可以修行啊！咁啊，如果唔出家啦，家都冇出啊，仲边说谈到修行办道嘅事呢？所以行道啊，亦包括啦。佢亦服不听啊，造作佛像嘅，咁啊，你出家就梗系住喺个庙，修行亦响呢个庙里边。咁啊，有廟有佛堂啊，就一定係有佛像。咁啊，因此佢進一步咧，佢就唔準啦。呢個出家嘅弟子造立咧佛像嚟到供養佛塔嘅廟裏邊，仲有佛塔，或者咧係舍利塔，或者咧係佛牙塔，或者咧全身舍利。或者咧系碎身舍利，或者咧系化身舍利。咁啊，化身舍利就系供养经典，但系都名为叫做舍利啊。所以经常讲，咁啊，经典所在，即如来舍利之身啊嘛。咁啊，如果话碎身舍利咧，就属于一部分。例如佢一生人唔讲大话。咁啊，嗰啲牙火化嘅城市咧，嗰啲牙齿啊唔会毁坏嘅。咁啊，属于佢哋碎身，即系唔系完全，其中之一部分。咁啊，如果全身舍利咧，就嗰啲肉身菩萨啦。咁啊，佢死咗之后咧，整个肉身都保留，好似六祖大师、堪山大师、以及丹田大师。是全身保留，就明白他们肉是全身舍利。那么有舍利就起塔供养，家庭使呢这个做官为王者，以他的权势不准起这个佛塔型。立统官制众，就安直地增， 咁佢落啲法律，有啲官呢能够统领呢个出家嘅大众，以共登记出家人呢个身份。本来一个国家，佢应该要立啲法律，好好地管理嗰啲人民，使到呢个国家咧人人都守法。但系佢应该立嘅咧，佢就唔立啊！佢反为设一个部门，佢唔照我哋呢个佛教嘅规矩，点样咧去扶持呢个人出家？点样咧去栽培一个出家者或者弘法者？佢反而咧立一条法律，有呢个管理出家人嘅官，将嗰啲出家人嘅身份、行动、任何一切啊，都登记起嚟限制。个比丘地立就白衣高坐啊，咁啊呢两句咧就失咗呢个高下之上。通常白衣就在下边，咁呢个就白衣咧，即系居士，因为居士佢冇受呢个比丘，比丘尼戒未曾染到啊，咁啊佢咧只系有一种清净心啦，去皈依三宝学法，所以名为佢就白衣。现在佢要嗰啲比丘或者比丘尼出家嘅弟子响呢个地下站起，而白衣居士高高在上，呢种就叫做失咗呢个高下之上啊。个兵奴就为比丘，呢个就违背咗呢个福田尊贵之上。兵就对呢个将官，对呢个主帅而讲嘅。兵见到佢呢个主帅咧，就要行礼，要打工作揖，要立正啊。奴咧系对佢呢个主人而讲嘅。奴婢见到主人啊，亦系咧要立正，或者咧系弯腰，所谓奴颜婢膝啊。咁啊，现在呢个国王有权势嘅官员，佢立种种嘅法律，当嗰啲出家人呢如同呢个兵，亦如同呢个奴一样啊，咁就违背咗呢个福田嘅尊贵之上。个辩请法就失咗呢个福田之上啦。点解佢就辩请呢？在呢个经里面讲呢，在一个僧团里面，如果有呢个施主请僧供养啊，一定呢要按住呢个次序，唔能够话你鍾意呢请边一位就边一位，唔能够呢受别请的。在呢个梵网经里面讲啊，佢话次第请者，积得十方贤圣，嗰个如世人别请五百罗汉僧，就不如僧是一凡夫僧啊！佢若别请僧者，就是外道法，七佛以来无别请法。咁啊，例如佢有个斋主，咁啊，佢嘅力量有限啦，但系呢间庙咧就出家人太多啊。可能一千就可能八百，咁啊，但系斋主有限呢个能力啊，佢唔能够一次请晒咁多啊，咁啊点办呢？咁啊按次序啦，嗰啲老界先去，然后慢慢咧第二次啊，再次咧按住呢个次序啦，咁一去，咁啊如果次第请，即系斋主系次第请。而呢个庙里边啊，嗰啲即时嘅办事人应呢个斋主嘅请咧，亦系咧次第而去，咁样咧就名为叫做合法。如果别别啊，你中意请边一位就请边一位，而嗰个去应供嗰个咧，人哋点样请 你就怎样去，就或者几个当职的大职事，凡有人请，自己先去了，其他同事的大众没有份，都是属于不宜法，所谓叫做必受惩罚，就失了这个福田之相，的知识比丘共为一心，亲善就比丘为作斋会求福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话，有啲咧属于有知识呢一部分，我哋彼此间同道咧系有知识，但系共为一心亲善，咁啊大家一条心，好好合作。咁啊，如果有斋主登门嚟到请真供养之事，咁我哋呢一班好朋友啊，或者自己系相识嘅，咁我哋自己就先去咗，又或者咧自己呢一班相识同好同激事啊，咁啊替呢个斋主咧特别做一个法会。嚟到赚人哋嗰啲钱财，唔系话如法次第嚟请，亦唔系如法次第去应供啊。咁啊，属于咧都系受别请，都话如外道法就都非唔法啦，唔系啦，我佛所讲，亦唔系七佛所说，个当知已是就正法将灭啦。如果到到呢个田地啊，到到咁样嘅情况之下咧，佢就话在呢个时候，呢、这个佛嘅正法咧将要毁灭，不久即系冇几耐就要毁灭啦。咁所以呢一段经文咧就系、是、七种告诫中第一种，如果咧限制出家人出家修行慢道建立佛塔。佛像不得已啦，仲反而立种种嘅法律嚟到限制嗰啲出家人，都系属于破坏佛法，唔系属于啦弘扬佛法。咁大王坏念唔到，不事语等作啊，依此威力系我四部弟子。百姓实定都无不苦难，是破国恩怨，说五族罪过都穷劫不尽。呢一段经文咧，七种告诫中，属于第二种，为国王者啦，唔能够以呢个族人嘅官威啊，嚟到统治呢个出家人。佢话大王坏念唔到，就事与等错喎。佛一同波斯匿王讲，佢话边一个人可以毁坏我呢个佛法呢，可以破坏三宝呢，佢话并非别人啊，是与等作，就是、你哋嗰啲都做国王嘅，就可以咧破坏呢个佛法。咁啊，所以呢一本嘅《人王富国波若波罗蜜经》啊，讲明佢哋人王。如果呢个人不之王啊，自己受持读诵波野波罗蜜，咁啊亦以此波野波罗蜜嘅妙法教化佢呢个国土嘅人民，所谓上下一心受持波野妙法，就可以得到呢个龙天嘅拥护，就得到三宝嘅加持。就国泰民安，七难不起，无知灾障。咁啊，反过来咧，佛话佢话如果坏佛法嘅，亦都唔系别人，系唯有你呢班做国王啊，佢话自持威力啊，有你嘅力量，因为你系唯一国之王，所以你哋咧就有能力啊破坏。佢话事与等作，理由就系话咧，你自持威力， 所以立出种种的法律啦，制我四部弟子，唔准我哋出家行道，或者建立佛像、塔像。咁啊，到呢个咁嘅田地啊，呢、这个三宝，乃至到嘅诸天护法嘅先生，佢就唔会拥护呢个国家啦。咁啊，唔会拥护呢个国家，唔会扶持呢个国家，咁啊，得到啲乜嘢嘅后果咧？我话百姓都疾病啊，无不苦难，或者天灾，或者就瘟疫，或者其他嘅传染病啊，就使到呢个国嘅人民老百姓咧疾苦光临，乃至其他种种嘅灾难，受苦无量啊！理由就系啦，你破佛法，唔肯啊流通经典，诸天护法先生唔拥护，所以有咁多咁多嘅不幸嘅事咧来临啦。佢话是破国因缘，唔单话呢个百姓疾病无不苦难，连呢个国家都发生好多问题。所谓国者，系众多老百姓聚会而成啦。咁而老百姓都有病，有种种嘅灾难啦。皆由你呢个国王啊，一念破坏佛教不善之心而为因，有如是个恶啊，所以就破坏呢个国家，令到全国嘅人民都唔能够安乐啊！说五族嘅罪过得穷劫不尽，佛话：如果我详详细细咁样讲啊，若是咁样做法咧，嗰啲人啊唔扶持三宝啊，破坏佛法，咁呢种人咧响呢个五族恶世里边生死轮回，如果讲佢啲罪过咧，得穷劫不尽啊！即使得穷无量劫，讲佢个罪过都讲唔清啊，就等于话咧破坏佛法呢个罪咧就广大无边嘅。个大王发末世时有诸比丘四部弟子，国王多作非法之行，还与佛法争作大非法，作诸罪过非法非律，系获比丘欲囚法，当与之时是法灭不久。这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七种告诫里面第三段，佛呢就告诫了不能够啊为官者不可以呢是获这个出家的比丘，或者呢是比丘尼。他大王发末世时有诸比丘的出家，乃至四部弟子，国王就多了非法之行，咁啊有比丘、比丘尼同埋在家嘅两众四部弟子啊，出家行道宣扬佛法，本来系一件好事，亦系善因，亦系呢个国家之福啊。咁但系呢个国王咧，佢就偏偏唔单唔扶持佛法，他还反而多多做这个非法之行，这个立出种种的严格的规例破坏佛法，都还与佛法争，即是不应该做，他硬是要这样做，就他就还，即是专门与佛法争三宝，作对破坏三宝，他说作大非法，大大的非法之事就莫过于破坏三宝啦。佢作诸罪过啊，咁啊作呢个破坏三宝嘅事，佢个罪过当然好大。个非法非律唔合法嘅，佢作为合法；唔合呢个戒律嘅，佢就偏偏咧佢做，咁啊叫做非法非律，系获比丘。就如 欲囚法。咁啊，系霍比丘咧，从文字嚟讲，咁啊，亦可以讲咧，话将呢个出家人绑住，但系亦都可以讲咧，有一种啊，叫做画地为牢。咁佢画一个圈啊，响个地下处画个圈，咁啊，将呢个出家人咧，叫个企喺里边，咁啊，作为之咧，冇得自由啦。咁啊，呢种名为叫做系霍比丘，就系、是、如欲囚犯啦。将啲出家人咧送入呢个监房里边，将佢囚禁。佢话当雨之时就发灭不久啊！佢话如果到到呢个咁嘅时候咧，佛法不久就会毁灭。个大王，我灭道后，未来世宗四弟子诸小国王、太子、王子，乃是持护三宝者。转更灭破三宝，如狮子身中藏，自食狮子，非外道也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七种告诫之中啊，属于第四种，就佛一告诫啊，唔能够咧自己破坏自己嘅佛法。嗰、那个大王就是、波斯的王咧，我灭道之后。就是我释迦牟尼佛入灭去世了，在未来的世界之中，四部的弟子出家而众、外家而众，乃至其他种种的小国王，或者小国王里面呢的太子，或者是王子，他说乃至住持护三宝者，呢句咧就讲出佢嘅责任啊！所有四众弟子、国王、太子、法官，佢都应该啊有佢嘅责任，就系、是、要住持啊，拥护三宝嘅。但系现在咧就偏偏咧有呢个四众弟子。或者小国王嗰啲王子太子啊，佢不单唔护持三宝，佢仲专门咧做呢个破坏三宝嘅事。咁啊，点样破坏法咧？咁啊，佢唔修行，佢又唔用功，佢又唔犯道，咁啊，专门咧做出嗰啲违背戒律嘅事，使到人哋生一种。口过毁谤佛法，咁你啲通名为咧，都系叫做自己咧破坏自己三宝嘅。咁啊，譬如乜咧？佢话如狮子身中藏，不自食狮子肉啊，非外道也。就系话咧，立一个譬如，譬如自己咧破坏自己。在呢个《莲花面经》里边啊，释迦牟尼佛有同阿难讲，佢话譬如狮子命中就生死，若空就若地，若水就若落，所有众生都不敢食俾狮子身肉，即系话咧，有个狮子啊，佢死咗啦。唔能够放喺呢个虚空，或者放喺呢个地上，或者呢个狮子嘅尸体咧放喺水上，或者放喺陆地，总放喺任何嘅地方都好。所有嗰啲人啊，见到呢个狮子呢一个身手啊，即系呢一个尸体咧，冇一个人敢一过呢个狮子肉食嘅，点解？因为狮子的威势太猛了，再生他未死，固然你不敢随便呢劏他吃他的肉，即使死了之后啊，他这副相呢都很威猛的，所以一般人就不敢吃这个狮子肉。但是佛说，为狮子身自生诸虫，就还是暂时狮子之肉啊！佢话呢个狮子虽然放喺任何地方， 那些人呢不敢吃它，不敢割它的肉来吃。但是日子内过得几日呢，尤其是天气热啊，亦都可以讲的狮子呢都是生于这个热带的地方。咁啊，再加上天气热呢，一两日之后呢、这个狮子嘅身上啊，自己嘅霉烂啦，就发生咗好多虫。咁啊，嗰啲虫点样养佢呢？就用翻狮子身上嗰啲肉啊，嗰啲血啊，嚟到养佢自己身上嗰啲虫。就即系话咧，狮子身上嘅虫就食佢自己狮子身上嘅肉。外人都唔敢食嘅，咁阿佛就讲啦，佢话安啊，佢话我知佛法非如能坏啊，是我法中诸恶比丘，破我三大阿僧祇劫，即行贫苦所得佛法。意思就系话安啊，佢话我佛法之中，任何人都唔能够破坏得到。因为佛呢有佢嘅真理，就唯有呢自己出家人或者其他在家嘅弟子，咁啊唔尊自己啊，就可以破坏自己嘅佛法啦。所以个大魔王啊，天上呢摩斯首罗天王呢个大魔王啊，他当然就比不上佛，他总破坏佛，但是没有机会。佛说，他说我佛法中任何一言一语啊，都是功德无量啊，不是你天魔所能破。当时这个天魔啊，他想想下，摇摇下个头，他说有了。那释迦牟尼点呢？他说我有办法，他说在这个末世之中，他说我叫我那些魔子魔孙啊，通通投入你的佛门，都做出家人，但是不做你出家的事，专门破坏你自己。当时释迦牟尼佛听见这个天魔这样说啊，佛都流眼泪啊！的的确确，佛法的真理呢，不是普通人可能破得坏，唯有他这个制度呢不坚全，咁啊再加上嗰啲魔子魔孙，咁啊混迹期间，假借三宝为名，然后做他呢个破坏三宝的事。咁啊，的的确确，释迦牟尼佛在世都冇咗办法啦。咁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呢个譬喻啊，佢话我呢个佛法之中冇人破得坏，唯有自己人先就可以破得坏。如同呢个狮子身中虫，自食狮子肉，非外道啊所能破。佢话多坏我佛法。大罪过，咁啊，凡系破坏佛法嘅人，就属于魔子魔孙啦。咁啊，佛法嘅道理能够令啊嗰啲苦恼众生啊依之修行，可以离苦得乐。佛法嘅如水啊，以呢个佛法之水，可以洗尽呢个众生嘅心中脑，使其清净。咁如果任何人对咁好嘅佛法而生呢个破坏之心，使到无量嘅众生啊失去呢个人天嘅眼目，使无量众生从此以后冇机会亲闻无上嘅法理，咁你话呢个罪过多大呢？所以话得大罪过。个正教衰薄都文明正文无正行啊！到呢个时候，佛所说嘅正教渐渐咧就衰微，渐渐咧就薄弱啦。咁啊，一国、两国乃至全世界嘅国家嗰啲物种咧，就顿时失咗衣子，好似冇咗眼目一样， 唔知道咧點樣才可以依正法去修行，咁你就能文目正行，以漸就為惡喎。咁啊，既然嗰啲老百姓冇咗呢個佛法嘅滋潤，冇咗呢個佛法嘅熏染，佢漸漸咧做呢個罪惡，其嘅壽命咧亦都日日減少，減到人壽100歲之時，咁啊最低啦。壞佛教，咁啊到呢個時候咧，嗰啲人啊唔得唔信佛，佢仲破壞佛教，佢無孝子啊！咁啊，《梵網經》裏邊講啦，佢話孝明就為佳，亦明佢哋祭子啊。凡係出家，包括在家受菩薩戒咧，或者受五戒嘅，能夠持戒咧，就明為佢哋孝順，因為戒係佛所制嘅，依戒佢行持，先就可以約束我哋呢個身心。如果話你受咗戒唔持戒啊，當然呢個唔係孝子兒孫啊。所以話到到人壽100歲之時，人既然破壞佛教啦，就當然係唔會再有人持戒啦。所以話無復孝子兒孫啊，因為個個都係魔子魔孫啊。個六親就不和，有孝子兒孫先至有親眷啦。咁啊，孝子兒孫都冇啦，亦都無所謂六親眷屬，亦都無所謂和氣不和氣。個天神個不佑，疾疫惡鬼日來侵害。到到呢個時候，嗰啲諸天仙神唔保佑我哋啦。所有嗰啲疾病、嗰啲瘟疫或者其他種種嗰啲惡鬼，日日來侵害我哋，災怪就守尾，所有嗰啲三災或者嗰啲七難種種嘅怪異啊，守尾咧即係連續，呢次啱啱生起都未曾完嘅，跟住第二樣嘅災難又嚟啦。咁啊，走尾咧相續啊，所有嘅災難咧從無間斷。佢話連禍中環，不管藥中定藥環啊，嗰啲災禍時時都有。個死入地獄，惡鬼畜生嘅藥出為人，冰爐果報。咁啊，呢個人咧到呢個時候，佢死咗之後啊，因為滿身罪孽，破壞佛法。一心無量，死咗之後咧，就墮落呢個地獄之中。咁地獄上咧，究竟係點嘅咧？咁啊，相信咧就冇人見過嘅，除非呢個人咧真係罪大極惡，自己墮地獄啦，咁啊自己親嘗親受啦。咁啊，一般人咧就好少見過，簡直就冇機會見啊。但係呢個外省嘅呢個水陸法師啊。水陸法師呢個內壇咧，佢哋有上堂，就有下堂。上堂嘅法師啊，佢掛嗰啲畫咧，都係諸佛菩薩、阿羅漢，咁啊好莊嚴嘅。但係如果供下堂，呢個請下堂嗰陣時啊，佢所掛嗰啲畫咧，就係三惡道嗰種嘅形象。里面呢就包括所谓羊童的罐口啊，或者热铁的前身，或者刀山剑树，或者镬汤炉炭。如果这个人一生啊专门用个嘴的条理啊讲话呃呃骗骗，或者专门啊挑拨离间啊，搞到人哋呢或者国家社会都不安不宁，咁啊，嗰個地獄鬼咧就揾勾啊，就勾佢嗰條脷，咁啊個相就真係咁啊畫住啦。咁啊，如果呢個人再生啊，唔孝順父母，咁啊咩佢就掂住啦。咁啊呢個罪人啊， 在我棵便树里面呢，咁啊，本来嗰啲树叶呢就是向低嘅，咁啊，但系如果咧呢、這个罪人咧，佢上咗佢之后落咧，嗰啲树叶啊，会夹翻上嘅，好似刀咁尖嘅，咁你响个树一落，嗰啲刀嘅树叶啊向上，你话系咪将你个身体啊嗰啲肉啊一片片割开咧？咁啊，如果呢个人贪贪报私啊！咁啊，将嚟做饿鬼啊！咁啊，终日咧将个主用嗰啲铁啊、嗰啲铜啊、嗰啲蝗虫啊，灌佢呢个嘴。咁啊，在呢个下堂佛水边咧，内坛嗰啲下堂佛寺嘅相咧，就有呢个三恶道啊，当时受苦嗰种嘅情形。咁啊，若出就为人啊，冰炉火暴。咁啊，即使咧佢离开地狱恶鬼畜生，再生翻做人，咁啊都算有福噶啦，唔使再生个道啦。但系个冰炉果报啊，即系做晒呢个卑微下贱嘅身份，例如做兵，一定要对呢个主人咧将军啊恭敬，为奴为婢，佢一定对佢呢个主人咧奴颜婢膝。咁做人呢就亦係做得呢好低微，所以靈言經裏面呢向下呢好似第八卷話，咁有關呢呢、這個六道眾生嗰種輪迴之相啊，亦都講得好清楚啦。佢話地獄罪不就上出為鬼，咁受完地獄苦啦，咁啊做鬼咯喎，咁啊所以地獄之後就叫做惡鬼啦。佢話惡鬼嘅罪筆呢，則為畜生啊，所以第三咪畜生啦，地獄惡鬼畜生啦。如果係個畜生罪筆啊，佢還復為人。若果做人嗰陣時咧，佢餘報都未盡啊，就受呢個冰爐嘅果報，即係生到好卑微。好下贱，或者资金不具，或者贫穷苦恼，总之是低微，不是人中之相。他说如影就是如响，如日夜书，火灭的自存。那么这几句就譬如啊，因果这方面呢肯定是受，你作这样的因呢就一定呢就咁啊果，咁啊好简单啦。咁啊，我同各位结下法缘，咁啊大家都生欢喜心啊，法师就真系好啦。咁啊呢个咧就马上呢个好嘅反应。咁啊，如果你话我坐上呢个法座啊，唔系讲经啊，唔系讲道理啊，咁啊专门破口大骂，将在座诸位呢，唔论张三李四啊，逐个咁嚟批评。大骂，你话我有咩反应呢？即使你就俾面啊，唔当堂落我个台啊，我相信听日你绝对全体罢工，冇人嚟噶啦。点解都发之闹人嘅？你有乜好听啫？咁啊呢种咧就属于人，不管系善，以共系恶啊，如是因就感到如是个果报，呢、這个肯定啊。佛教里面三藏十二部经典，如果离开因果两个字啊，都冇得讲啊。十法界里面从地狱恶鬼出生，人天阿修罗、阿罗汉、圆觉菩萨、佛，咁啊叫做十法界啊。所以话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啊，应观法界性。都一切为心做啊！十法界里边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，都无非我哋一念心嘅善恶咧为因，然后就招感呢个善恶嘅果报。好似乜呢？即系如影就系如响啊！好似太阳之下，你动得条竹响个太阳之下咧。这个竹的旁边有个竹影啊， 永远不离开的。如果这个人在心神山响的音声就回响了，同时呢无所谓先后，就譬如这个因果报应呢，你一种下这样的因呢，就有这样的果报啊，善恶都是一样，那么他们如影如响。那么以人的耶稣啊，火灭的自传，那么这两句就比较呢的意思呢是难懂一点，那么看注解的注解都没有，那么只有靠自己想啊。那么怎么他们如人耶稣呢，好像一个人夜晚啊，他点一盏灯，那么来书写呢，写字呢，但是火灭的自传啊，如果这个灯火虽是灭了，但是你刚才所写的那些字啊，虽得是没有这个灯照到了，不能够说因为没有灯照住呢，你所写的那些字就毁灭了，不过是没有灯的，但是呢依然仲响处啊。那就譬如什么呢，就譬如我们一个人啊，不管是善因善果，里面是很微细啊，很隐隐然然。你咪以为话做咗一件坏事，只系我自己知。当时唔单话冇第三者，连第二人都唔在场，只系我自己一个人知。咁啊，秘密。但系我哋俗人都讲句啊，佢话举头三尺都有神明啊，若因若果咧，都自己咧负责。在我哋呢个白色田中里边啊，你每日嘅一言一语，佢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咁就好似乜啊？好似呢个人夜晚写字啊，虽然冇呢个灯火之照啦，冇咗啦，嗰啲字都仲存住响处啊，嗰啲字都永远都未有咧毁坏到。就譬如我哋嘅人一举一动，你咪以为冇人知啊，但系你一举一动若善若恶咧，我哋呢个善恶因嘅种子咧已经系种下，总有朝一日咧因与善结会啊，起现行善因善果同恶因恶果，绝对咧难以逃避啊！咁就叫做缘因。